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56集，单方面暗恋。冬至额角一跳，他这个发小损友，家境优渥，是旁人眼里的富二代，外表学习也都不赖，这样的条件理应是女孩子们众星拱月的对象，从小到大也的确是如此，倒追他的女孩不计其数，他因此眼高于顶，交往过的女孩没超过三个月，没想到这回真栽了。冬至有些幸灾乐祸，教育他要吸取教训，以后洁身自好，用真心去感动人家。正教育的起劲儿，又有人发信息过来。 雷法练习的如何？ 哎呀我的妈，男神主动发信息过来，这太罕见了。冬至顾不上再调侃损友，忙认认真真把自己练习的进度汇报了一下，又关心男神吃没吃饭，要不要帮他打包宵夜回去。 多谢，不用。何玉他们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 龙神回复，他的冷淡是常态，不冷淡才稀奇。冬至偶然窥见他冷淡之下的细心，对此已经见怪不怪。 我们在唱歌，龙驹过来吗？ 你把音乐关掉，把我下面的语音信息公放。 冬至不明所以，还是照办了。何玉正吼得起劲，音乐终止，他的歌声还在继续。龙身的声音冷不防插入， 都回来开会。 何玉猛地扭头看冬至， 我们都把手机关了，你怎么还引狼入室啊你？ 刚才龙君让我开工坊跟你们说话，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。 看潮生抱紧沙发扶手不肯松开。 我不走，我不去开会，最讨厌开会了，一群人唧唧歪歪半天还没个结果。 何玉举起自己的小熊背包，悲痛地说： 儿子，爹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了，爹不想和你分开。 你俩戏好足啊。 钟于一喃喃开口， 这么晚开会肯定又要通宵了。 何玉跟看潮生两人静默一秒，又哇哇大叫起来。冬至跟钟于一对望一眼，不约而同叹了口气。任凭何玉跟看潮生喊破天，他们最终还是得乖乖回去开会。冬至倒想跟着一起去，奈何他现在别说二组，连特管局的大门都进不了，只能独自回宿舍休息。打开电脑，登录社交网站。冬至的漫画连载状况一直不错，下面的评论已经上千，转发也近万。评论大部分都在说故事内容好有趣，也有一些人说自己害怕却又忍不住往下看，还有一些人也讲起自己的经历。冬至浏览了一下，挑了些回复，就关上电脑，继续对着上次的半成品发呆。龙身的双眼生得很好，或者说他全身上下无处不好，有些人生来就得天眷，龙身无疑是这样的，但正因如此，冬至反而无从下手。他开始一点一滴的回想，对方是双眼皮，眼睛不大但也不算小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，这些形状轮廓都好画，难画的是眼睛里的神韵。勾勒了几遍依旧不满意，最后不得不再次宣告放弃。冬至有点郁闷，他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个假美术了，专业素质在男神面前完全化为渣渣。时间已经接近12点。 何玉他们该不会还没散会吧？ 冬至拿起手机给何玉跟看潮生分别发了一条信息，刷牙洗脸回来之后才得到回复。何玉的回复是： 受罪中快升天。 后面还附带了一个两眼无神的表情。看潮生则连字也不打，直接发了一串抓狂的表情，传神表达出内心的崩溃。没等冬至回复，何玉又发来一条信息。 说过的内容反复说，又讨论不出结果，真不明白这样的会议有什么意义。 冬至回复， 跟石碑有关吗？ 上次人魔伏诛，总局一直怕他死会复燃，上头希望我们能尽快找到其他石碑，不过估计没什么结果。哎， 我好想回去睡觉啊。 会议是龙局召开的吗？ 不是，正局，姓蒋，普通人。这位以前在别的部门就是喜欢以开会著称的，调到这边来之后什么都不管，就喜欢开会抓业绩。一听见他要召开会议，我们就头疼。 何玉对冬至大肆吐槽大领导的黑历史，不过要是真照何玉所说，中国地大物博，何其广袤，想要在除了东北以外的其他地方寻找石碑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这种毫无结果的会议，难怪何玉跟看潮生会兴趣缺缺。一个机构总会集合能够做事与喜欢邀功的人，这是难以避免的。要是冬至真能考进去，以后也得习惯这种工作方式。冬至忽然想到， 这样的会议龙生会认真参与，还是跟何玉他们一样开小差呢？ 他控制不住这个有趣的念头蔓延开去，手指自动自发找联系人，发了一条信息出去。 龙局，你们还在开会吗？应该不会搭理我吧。 冬至等了片刻，果然没等到回复，意料之中。他百无聊赖地翻着手机浏览网页，不知不觉睡过去，梦里乱七八糟出现一堆断断续续的片段。一会儿梦见他跟何玉、看潮生等人在 K 歌房唱歌，忽然大批丧尸从门外涌进来，却被看潮生鬼哭狼嚎般的歌声纷纷震倒。一会儿梦见他站在树下跟龙身表白，龙身却冷着一张脸说，对不起，我早就有喜欢的人了，然后搂着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何玉扬长而去，留下冬至站在原地目瞪口呆。一会儿又回到流花古桥边的结界里，他在前面夺命狂奔，后面坠着一群幻化成民国人的魔物，正紧追不舍。眼看长长的指甲就要刺入他的后颈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手忽然从黑暗中伸出，生生捏断魔物的手腕，然后抓住他的胳膊，带着他往前跑。心惊肉跳的逃命转眼之间变成安心的温暖。冬至气喘吁吁跟着逃命，一边忍不住扭头望去，对方正好也朝他看来，清冷的表情居然微微笑了一下。 是我。 龙爵，我。 身后的魔物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冬至没有即将丧命的惊恐，心情反倒异常平静。 不用说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 龙身说完，然后揽上他的腰。 往下跳。 冬至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身体就已经剧烈地往下坠。冬至蓦地睁开眼，窗外已经天色大亮，做了一夜的梦，后脑勺顿顿的疼。冬至懒洋洋翻身，忽然僵住身体，他将手伸入被子里摸索了一下，眨眨眼清醒大半，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。片刻之后，冬至忍不住捂脸呻吟一声，明明梦境里什么都还没说，为什么身体却是最诚实的反应。之前跟老友交流时犹抱着一丝希望，但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他好像真的对男神有非分之想。打开手机，他发现半夜一点多的时候，龙身发来一条信息。 已经散会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一板一眼，正经的不能再正经的内容。冬至看了几秒，嘴角禁不住一点点上扬，对方估计现在还在休息。冬至没有再打扰，而是给老友发了一条信息过去。 我终于证实了对他的感觉。 老友回得很快。 什么感觉？ 就 崇拜、敬佩、喜欢，也想上他。 嘿，不要怂，就是干。 这恐怕行不通。冬至扑哧一下笑了，放下手机，起床洗漱，刷牙刷到一半，他突然愣住，想到最关键的一件事。 龙身跟我好像还不熟，所以现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从感觉混乱到明确单方面暗恋？ 冬至看着镜中表情纠结的自己，我的乐了。 没道理自己喜欢上别人，别人立马也要喜欢自己吧，感情不都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吗？以龙身的条件，现在都没有女朋友已经是最好的消息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烈女怕缠狼，同理烈男应该也怕的吧。不过现在想这些还为时过早，如果不能入围面试，说什么都白搭。冬至加油。 镜中的人眉眼弯弯，眯起一个漂亮的笑容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